光明顶。 鲍伟聪、冯志正、刘梦红。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晚光明顶咧就揾到阿刘墉、刘梦红咧就上嚟帮我哋指点一下啊，因为咧即系近来咧你都知啦，中国同埋世界疫情咧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咧就要揾阿刘墉了解一下而家中国内地嘅情况。不过讲依单之前咧，今日都不能够免俗，就系要咧讲一讲咧今日嘅财政预算案。咁啊，好多人就话派糖，我首先要讲清楚先，啲钱咧。是我哋嘅、我哋納税，阿刘墉交利得税、我哋交差饷啊，呢、這个先至库房有成万亿嘅盈余，係咪呢啲钱呢本来属于香港市民嘅，而家我哋只係攞返部分应得嘅。 喔、所以今次今日呢就唔係话叫做派三万蚊，今次係还钱。 唔係咪派三万一万。 咪係 你都心里面成日諗三万嘅。 係因为我諗住我哋呢度三个主持一人一万，咁就三万 fans 啦。 兜到好嘢。 三万 fans,ok? 咁但係今次就唔係派钱喎，就还钱嘅喎。 係呀，所以问一问刘墉啦，你今日睇完嗰个财政预算案啦，咁你有咩感觉呢？ 我覺得呢個財政預算案呢，所謂呢啲嘅即係疏解民困嘅呢啲措施呢，一句說話，治標就不治本。 係。 因為實際上喺香港經歷咗去年呢、這個林鄭月娥呢走去整個修例個風波出嚟呢，搞到香港就社會就陷入一個僵局、亂局、困局以嚟。咁而家呢喺呢个过年之前又整多个呢个武汉肺炎嘅呢个瘟疫呢个冲击埋我哋香港。所以喺呢种祸不单行嘅情况底下嘅时候嚟讲呢，我哋即係睇佢呢个财政预算案啊，而家虽然话系派一万蚊，嗱派一万蚊呢样嘢呢本身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以佢上一次阿陈茂波话派六千蚊，搞到呢牛年马月啦都未能到市民嘅手。好啦，而家就百业萧条，係咪呢个香港市民就水深火热。咁佢究竟佢个行政效率里面攞唔攞都出嚟，係咪及时啊呢、這个即係到市民嘅手呢，呢个系一个问题。因为否则呢急惊风啊，遇着万浪钟，係咪雨水救唔到近火，咁即係有啲。 喂，刘墉我都同意啊，真係、因为即係钱多钱少呢，呢样嘢呢我都觉得呢即係每个人嘅心里面都唔同，有人觉得一万多，有人觉得一万少、但係渐渐今日你睇到呢、即係大家所谓沉淀咗落嚟之后呢，就发现呢个财政预算案呢里面有伏，个伏喺边度呢，就是、原来呢佢将警队呢嗰、个加薪放喺前面，同埋警队呢嗰258亿嘅一个即係增加嘅拨款呢，亦都捆绑埋呢个成个即係我哋叫做纾困措施。 呢个我就要讲个第二个问题囉。 係 呀。就第一个又几时派係咪呢一样嘢。第二呢就话居然间就同警队加薪嗰样嘢就捆绑，而且警队加薪就行头。嗰、那个财政预算我呢佢拒绝呢就分拆开嚟。 冇诚意呀。 咁到时嚟讲即係点呀，即係搞政治绑架喽。 嗯， 系嘛嗱，你哋如果想派糖一人一万嘅话咧，就一定要将警队加薪呢样嘢表决通过先。如果嗰度棘住嘅话咧，呢度就唔使提啦，即系咁搞法。 嗯， 系嘛。 所以我即系、第一点提出就系、即系究竟今次嘅纾困系唔系真心诚意地令到香港人可以尽快可以得到呢啲即系。咁嘅优惠或者福利呢，因为你咁样捆绑埋警队嗰个拨款同埋嗰个加薪呢，你明知道呢一定会喺个议会上面有好大嘅争议。而呢个争议呢可能会影响埋呢成个财政预算案呢啲纾困措施嘅。即係呢啲咁嘅我叫做好低下三滥嘅政治技巧呢、即係你唔好再用呢啲啦。即係而家呢个香港已经系去到水深火热，大家即係迟一个月好多公司打工仔都已經執笠同埋失業㗎喇。 而家基本上嚟講，根據調查呢就話呢中小微企業啊個現金支持呢、有啲話支持到一個月。好樂觀嗰啲係支持到三個月嘅啫。咁你而家嗰一萬蚊都話要到暑假嘅時候先有得派嘅時候呢，根本上已經係雨水救唔到近火啦。再加上 你纾困咪纾困咯，派糖咪派糖啦，你做乜要将佢泛政治化？要同富有争议嘅警队是否有资格值得加薪呢样嘢捆绑埋一齐呢？ 所以阿孟庸同埋阿鲍 Sir， 你误会咗啦，呢个唔系抗疫基金咧，就每人派一万，而家呢个咧系抗争基金每人派一万，因为分分钟咧去到暑假嘅时候咧，疫情就已经解决咗啦，即系要出事嘅嘢已经出事晒，到期时嗰一万蚊咧，啱啱好就喺民怨最沸腾嘅时候就派到你口袋之中，咁你话呢一万蚊系抗疫基金定抗争基金咧？我就好肯定系后者嚟嘅，咁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即系大家分开嚟做啦。即系 你火烛啊，升到三级火警啊，你嘅消防车尽快五分钟之内嚟到去灌救，先至系呢个 烧烂咗， 叫做有意义啊！烧到通顶，烧到变得废墟啦，咁然后施施燃救火车先至嚟到叫咩啊？插过轻兵啊，啱唔啱啊？所以佢嗰个上一次嗰六千蚊，即系嗰个拖咗又拖咧。嗰样嘢里边咪派出火咯， 六千啊，梦玉四千就得翻 啊， 系啊，加埋今次嘅一万蚊，睇起上嚟都派唔到好快。 嗱，仲有一样嘢，香港市民嗰个财困咧，当然今一次即系呢个个修例搞出呢个大头佛出嚟，再加上呢个瘟疫嘅冲击咧，令到我哋百上加斤，雪上加霜里边咧，呢个困境固然之系啦，但长久以嚟。困扰我哋香港人啊，最大嘅困境系乜嘢咧？最大的困境就系嗰个置业难，系嘛？即系嗰个房价嘅高，即系高企。咁你令到里边嚟讲嗰个，因为房价嘅高企咧，年青人里边咧，即系话永远佢嘅收入啊追唔上嗰个楼价，咁啊变咗咧就置业难、成家难嘅时候咧，就造成咗个贫富悬殊两极嘅分化，年青人咧向上流动嘅机会渺茫，所以你房屋问题系香港头等重要嘅重中之重嘅财困问题啊嘛，咁你嘅一个财政预算案咧，你点样去解决呢、这个即系香港中下阶层嘅嗰个居住问题啊？呢、这个置业难嘅问题咧，呢样嘢应该系做一个部署噶嘛，结果咧亦都提都冇提。咁所以我话佢就治标不治本咧，就咁嘅问题啦。 嗱，但系咧，即系亦都即系今日啦，有一啲即系比较吓、啊，我可以话争议嘅立场出咗嚟咧，就话我宁愿唔要一万。如果真系要夹硬咁样过警队嘅加薪，同埋增拨258亿嘅拨款落去警队嘅增添设备同埋津贴咧，即系你有啲人会觉得。喂，我代咗依一晚咧，都个心里边都唔舒服啊！对唔住依大半年以来咧，即系牺牲咗或者系啊受伤咗或者系被滥暴咗嘅一啲即系人，咁啊，即系依另外就当然仲有啲即系觉得派唔够啊，嗰啲唔讨论啦。唉，张超雄嗰啲话就系又要派俾新移民嗰啲，我都已经扫埋一边，都唔费事招呼佢啦。即系而家咧，就即系我觉得。政府是一个情绪勒索我哋香港人。即是用一种叫做呢。 同到个政治绑架嘛。 即是你政治绑架啦，就我就觉得只是情绪勒索啦。因为你咁样是造成分化㗎嘛。本来而家喺一个疫症当前好多屋企呢，你话佢黄好蓝好啲父母，其实大家已经将以往即是大半年嘅争议呢已经尽量放低，因为大家挂住扑口罩同埋跳漂白水嘛。就唔再讲呢样嘢。好啦，而家去返一万蚊呢个即是预算案。嗱、你又将呢件事呢喺个饭台或者屋企里面呢或者群组里面。 加薪捆绑 又拉起噶，因为正常嘅好多屋企会觉得，喂，梗系要啦，系嘛、 一件还一件啊嘛，你有乜理由将佢捆绑 稍为理性啲，或者我哋个头先阿孟庸都好提出嚟一种叫个四个字叫政治绑架咧、就令你明白，喂，你要我接受呢个预算案同埋所呢个纾困，冇、理由同呢个警队嘅所有嘅拨款咧。是捆绑埋一齐嘅。係。係咪先， 所以其实今次如果佢唔捆绑嘅话呢，每人派八千蚊呢，可能大家都收货咪攞返八千嚟抗疫囉。 唔係，你分开处理完全冇难度㗎。 如果你係一齐处理攞一万嚟呢，肯定全世界嘅尤其是年轻人呢、就会喺一万入面抽返一定嘅若干部分攞嚟做抗争基金。 你讲年轻人呢都讲错咗啊，佢今次係18岁以上嘅市民啫。18岁以下嗰啲年轻人係冇份㗎，你知唔知啊？嗱，唔好讲佢呢样嘢。当你将佢捆绑嘅话咧，系好唔合理嘅。警队系3万几警员，佢嘅加薪与否咧，系属于叫小团体嘅利益。 但系里边咧涉及700万人嘅派糖10000蚊里边咧，呢个系全民嘅利益，系广大人民嘅利益。 嗱， 你有乜理由将小团体嘅利益同广大人民嘅利益捆绑咩？ 冇错， 等量齐观，呢样唔过就呢样唔可过咁样，呢啲完全系荒谬绝伦。 我哋成日都话啦，事有缓急先后，系咪先？咁而家最急系咩呢？當然係疫症影響之下嘅香港嘅民生或者就業或者係中小企嘅即係存活，呢個係最急嘅。 唔係喎，呢個係爆水，你最急就係用林鄭嘅講法，佢得翻背後警隊嗰做，佢最急係警隊加薪喎。所以其實你話事有緩急咧，我哋嘅緩急的確係撲口罩。阿林鄭都唔戴口罩嘅，咁有咩所謂啫？ 但系我哋有个是非标准噶嘛？你林郑咁讲法里边系啱唔啱咧？我哋唔可以俾佢指鹿为马噶嘛？啱唔啱啊？你比如话全民嗱，而家系涉及700万人啊，709亿啊，710亿嘅嗰个公帑，咁去派每人1万咧，呢、這个就冇争论嘅，因为各个政党唔理系泛民政党或者系建制嘅政党啦，佢哋都系同意呢一个举措噶嘛，但系反过嚟咧，你为30000几队嘅个警队是否去加薪咧？呢样嘢就好负争论啦。当有啲人里边咧嗱谂起，哇，嗰啲呢个警队里边咧系嘛呢个滥暴，有啲人由屋企嗰落嚟，落到喺屋企个住宅个大堂嗰度就无啦啦两姐弟又俾人哋拉鬼咗，有啲又俾人哋呢个揿咗落地下嘅时候咧，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仲攞咗胡椒粉嚟兜口兜面去喷佢，有啲里边就俾人攞佢啲警靴里边咧就踩住个头，有啲里边就系打到头破血流，有啲里边喺呢个阿妈新屋岭受虐待，诸如此类咧。讲起呢啲嘢，同埋有啲好多嘅莫名其妙嘅浮尸啊，莫名其妙嘅跳楼嗰啲嘢咧，话并无可疑啲嘢咧，系好富于争论噶嘛？咩721啊，咩831啊嘢。好啦，你一讲嗰个警队嘅加薪嘅嘢咧，同嗰、那个每人10000蚊嗰个派糖嗰个咧捆绑埋一齐嘅时候咧，你系咪去又系辣起嘅争论啦？人哋邓小平话不搞争论，你林郑月娥咁嘅取态同埋咧陈茂波咁嘅做法嚟噶啦，你就系要惹起争论。完全即系冇道理噶嘛呢样嘢啊！你想社会和谐，或者想社会里边咧撕裂、社会冲突咧，一目 唔系。我觉得而家陈茂波最简单咧，就系将即系警队个拨款258亿咧，同而家个纾困措施咧，应该系分开嘅，因为警队嗰、那个虽然佢都系属于成个财政预算案下边嘅一个其中一个部分啦，咁但系因为。呢、这个争议会好大，同埋预计喺个议会上边咧，会有一啲即系好长时间嘅拖拉啊！咁你一定会影响到纾困嘅措施。 但系呢个你将冇争论嘅嘢同呢个系有富于争论嘅嘢捆绑埋一齐，本身就已经系冇道理。 唔需要喺财政预算案嘅，因为其实根据成个立法会议事规则咧，你系有部分拨款可以独立掹出嚟去做。举个例子，就是、上一个礼拜嗰300亿嘅嗰个抗疫基金拨款咧，其实就系独立写一张表，然后入去立法会拨款嘅。所以其实今次呢每人10000蚊咧，都系可以咁样做。咁但系好明显，政府就冇取态呢个。 就算喺个排序个次序先后都好啊，你咧学亦都不妨将每人派10000蚊嗰样嘢咧，摆喺第一项嘅议事日程，系嘛？警队加薪嗰啲啊，第二项、第三号去讨论。而家听佢讲个讲法咧，系将警队加薪嗰样嘢摆喺第一项。然后咧，嗰、那个即系派糖嗰度咧，就摆喺后边。 好，冇用，我哋喺广告翻嚟， 完全不合逻辑噶嘛。 咁除咗今日嘅财政预算案之外呢，我哋都要关注返而家香港嘅武汉肺炎嘅疫情啦，同埋周遭地方嘅封关措施啦。咁刘墉，你就即係留意到林郑呢，就嗰个 双重标准 封关政策好有趣喎。 係呀，嗱，大家睇一睇，就即係喺除咗中国之外啦，咁韩国呢就喺呢几日呢嗰、那个新型嘅冠状肺炎爆发咧好犀利，咁到今日为止咧，就韩国嗰度咧就接近1000人啦，呢、這个 过咗成1200人啦， 超过咗1000人啦，就确诊，咁死亡人数咧就前日嘅到半夜24点咧就死咗8个，咁好啦，如果对比中国大陆咧。内地里面而家系确诊嘅人数系77000人以上，死亡人数系超过2700人，嗱呢个官方数字吓，实际数字当然系大大唔止啦。问题就话，林郑呢、这个港府咧， 就對喺內地嚟嘅人呢，喺2月8號嘅零時就實行一個咩呢，就話你內地嘅呢個人呢嚟到香港就要隔離14日。佢唔係全面封關喎，係可以允許你入境喎，入境之後呢就隔離14日咗喎。但係呢對韓國裏面呢佢就全面封關啦、嗯。就話所有除咗本港居民之外，所有係韓國嘅人或者外籍人士經韓國呢係禁止入境。 嗯。 咁樣樣嘅全面嘅封關。咁呢個係乜嘅雙重標準呢？咁你話啊呢、這個我哋一國兩制，咁我哋梗係要睇下一國個頭啊。嗱、哎、你睇下一國点做先？同样喺呢个琴日，山东省嘅威海市嘅人民政府咧就发咗个通告。呢、这个通告咧，关键嘅一条系咁规定嘅：从2月25号起，对从日本、韩国等国家嚟威海嘅入境人员，包括外籍人员、中方人员，全部统一接到宾馆免费集中居住，实行单人单间、嗯、专业化管理服务，确保居住人员舒心满意，并可以方便顺畅地与外界联系。14日后解除集中居住。嗱，你睇下，威海同山东省咧就同呢个韩国就隔住个黄海啫，系一衣带水嘅。咁啊，按道理啊，系咪佢应该系呢个紧过我哋咧？但系喺佢呢个。中國嘅內地啲省市係點睇呢？因為中國人呢就恩怨分明㗎嘛，係咪、嗯、所以捐敵之恩都當然湧泉相報。就是、中國嘅疫情最嚴重嘅時候，韓國總統呢個文在寅呢就宣稱佢話中國嘅困難就係我哋嘅困難。咁啊，韓國嘅政府同呢個企業人民呢就捐贈咗大量嘅口罩防護服啊運嚟中國。去到武漢地區，咁所以嗰陣時叫做雪中送炭。好啦，但係結果呢，人哋呢就對你雪中送炭，林鄭啊對人哋呢就落井下石。咁所以即係話同大家都係此時此刻都係2月25號，點解你香港就會對韓國全面封關，禁止人哋入境， 特區政府 人哋威山東省威海市嗰啲對韓國又採取咁即係叫做呢呢、這个咁科学嘅亦都咁富于人性嘅一个取态。 而家特区政府呢防疫同封关嘅逻辑呢呢两个月呢、嗯、已经系完全失去呢个理性同埋呢系混乱一片嘅，我哋已经睇到啊、嗯。不过我哋即系都讲咗好耐啊，我哋都唔再深究呢件事，大家知道佢搬龙门。 嗯、 但系今日我睇新闻就已经爆咗好多而家喺隔离营嘅被隔離人士的生活狀況，在西貢有條新聞就話那班人呢就又除口罩圍住張圓台喺度操啤啊，有人食煙啊，跟住呢度體溫就冇人度過，自己度啊，跟住又唔使記錄啊。嗱、即使呢佢特區政府煞有介事咁又話要將進陽村就要做隔離營啊，又開咗好多個隔離營啊，又話要 14日啊， 有14日啊，但係我哋有咁多嘅人手特別是警察都不能夠去監督到這些隔離營裡面的人能夠真真正正可以防止那種病毒的擴散，還可以食煙啦，還可以操啤啦，有些人只能走出去黃金商場上班啦這樣，即是整個你想像不到呢、即是可以這麼鬆散的一個 是咯，明明就係武漢嗰啲，好似嗰啲警察都做好多嘢嘅，可以封人哋道門，又或者去打爛人哋麻雀台。喂，其實 咁嗰啲係另一個極端啦，我哋就唔可以去走極端。 有啊，呢排抄牌好犀利啊，你知唔知啊？嗱，我問下司機大佬啊，我知道啊，抄到夜晚黑九點幾十點都仲抄緊啊。 喂，但係我係諗住就係話，既然大家嗱今次嗰個加薪咧，你要擋咧，香港嘅反對派唔係好夠噶啦，不如加完薪之後，叫啲阿 Sir 翻去嗰個隔離營度睇翻住嗰啲隔離營嘅入邊嘅居民咧。因為你諗下，有一個去咗黃金商場度翻工，即係諗下大家好多人喺黃金商場度買緊嘢嘅，咁呢啲真係一個大問題嚟噶嘛？既然你加咗薪啦，咁不如你真係翻去做翻嘢啦。如果你又加薪又唔做嘢，咁我又真 係唔係冇做，你都冇睇隔離台頭條新聞嗰度講啊！啲警察咪喺個船， 我睇炳強 喺船嗰度企開咗大約150米咁遠。 喺度睇住嗰啲被隔離人上車啊嘛。嗱、我講事實㗎，我冇、我冇啊歪曲啊， 冇啊，冇亂咁講嘢啊，一間又 send 封信過嚟呢一度啊。 跟住就著曬嗰啲防護衣，跟住就隔離嗰啲醫護就係、是、就個裝備都唔夠佢哋咁強啊嘛。咁咁咪係佢哋好多嘢做㗎。事實 唔係而家又講翻係嗰個，即係話今一次新冠肺炎裏邊嘅起源點嗰個武漢啦。咁啊，啱啱琴日咧有單嘢爆出嚟、 啊， 你哋可能咧就冇留意嘅，就有位省級機關嘅黨員幹部，佢咧就話。即使是受處分呢啲话我都要讲㗎啦咁样。佢、就提到呢最近就呢、這个市委书记黄宗林呢就叫佢哋呢就组织咗30,000嘅干部下沉到去社区要一户不漏一人不漏进行100%嘅全面嘅排查。即係话要搞清楚嗰啲即係確診嘅嗰啲人数。结果呢佢就咁讲啦。其实武汉呢就有成2000个社区嘅。咁成呢个常住人口呢就呢、这个即係1100万人。佢变咗嚟讲佢每一个社区平均呢係有成5-6000人到10000人之间嘅咁多嘅即係人口。佢、但係30,000嘅干部下沉去2000个社区啦佢每个社区得10宗啲人。得10多有，佢10多有，你而家市委书记要求系3日之内要实现100%嘅全面排查，一户不漏，一人不漏，佢有乜可能做得到啊？佢10多人面对成10,000人，成5-6000人，佢3日之内边度搞得掂啫？佢所以变咗个根本上嚟讲咧，完全咧都形式主义， 梗系啦， 走过场。 刘墉，我都有上微博噶，6个钟头之前其中一条。就爆出呢即係唔係爆出即係啲人話呢就是、北京嘅東城出現呢武漢來京病例。嗱咁之前兩日後正正係啦夾返你隻古仔啦。官方就話不漏一人啦嘛。 係呀、啊。 落區排查啦嘛。 係呀、 啊。30,000幹部啦嘛。咁既然咁樣拉網式排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咁佢點樣去躲得過呢啲咁嘅排查而可以去到北京呢東城呢咁而家北京東城就爆咗個喺武漢過嚟㗎喎。咁即係連封城都封唔到啦排咩查呢係咪 仲有一樣嘢我頭都提到㗎即係佢而家根據官方嘅公布啦國家衛健委公布到今日為止呢就即係全國啊嗰、那個即係呢個新冠肺炎嘅人死亡人數超過2700人啦。我話俾你聽我可以負責任同大家講呢、這個數字啊 100% 信唔過。 點解 點解我講個例子俾你聽就係、是、前兩日咁就喺武漢裏面呢就有位29歲嘅女醫生叫做夏思思就因為喺第一線裏面呢佢抗疫呢、就呢個不幸染上咗呢個新冠肺炎呢就殉職就死咗啦。好啦喺因為表揚佢嘅事蹟㗎嘛就講到佢喺1月14號嘅時候呢就由於有一個呢確診嘅嗰日有一個確診嘅嗰個病人呢係即係呢個嗰、那個係新冠肺炎嘅病人呢嗰人呢嗰日1月14號確診佢就係接觸呢個病人結果就中咗招中咗招所以呢就得咗呢個病啦咁然後裏面呢就點點點。好啦既然講到佢係由於1月14號有一個新確診嘅病人呢個同佢接觸呢就令到佢中咗招我哋一睇1月15號武漢市衛健委有個通告佢話1月14號零時到24時本市没有新增的确诊病例。喂你咪而家咪自打嘴巴係咪即係证明咗乜嘢呢证明佢嗰个即係所讲嘅嗰啲确诊病例好死亡人数好啊全部都係虚假嘅。 同埋呢今晚呢我真係睇嘅新京报呢啲係官方报纸啦。咁我发咗条即係微博佢话呢武汉来京病例不属于北京发病病例系嘛？几好啊！ 等等先，我可唔可以 get 多次？咩叫武汉来京病例不属于北京病例啊？ 即系 佢即系个人数啊，佢有个 唔系我哋北京爆嘅， 佢应该嗰个个数字应该入落去武汉， 唔好入落我哋北京啊！知唔知啊？ 咁唔系入嚟我逼北京条数。 我有问题、如果呢条数离开咗武汉，武汉又系话唔系佢条数嚟噶啦？ 唔紧要，我哋听下《新京报》点样讲啦。佢话呢位叫做黄女士就喺北京嘅。东城区就有肺炎嘅病征个病例就来自武汉。咁呢就话2月18号开始间歇性发热。咁嗰啲细节唔讲啦。跟住22号凌晨呢 就佢自己揸車嚟到北京，入住佢家屬喺東城區嘅即係住宅，咁跟住報告，跟住發病啊，咁就人哋而家網絡上面嗰啲群眾就問啦，喂，你話封城㗎嘛？18号发热啦，已经点样可以揸车去到呢个北京噶？啊，依样真系奇怪。广告翻嚟，我哋再次啊问下刘墉点解先。嗱，讲到咧，我哋啲香港人咧，武汉啊、湖北啊，就翻唔到嚟啦，好惨啦，仲要搞包机啦。但今晚咧，就喺微博上面咧，《新京报》已经报道咗咧，就系北京东城出现武汉来京病例。咁头先夹翻只古仔啦，刘墉就话17到19号咧，就一人不漏， 一户不漏，一人不漏，100%全面排查。 系啦，咁但系咧，而家咧依个病例咧就系18号咧，啱啱喺你嗰三日中间咧， 啱啊， 就发烧病发，跟住唔紧要。病发你都可以排查到出嚟，但竟然佢可以咧自己揸车，离开武汉，去到北京，进入封闭嘅北京东城嘅小区，跟住病发。嗱，而家全部人就即系大陆人，唔系我哋啦，我哋又冇咩反应。 你嗰个个案已经算是偷笑啦。1月23号嘅零时啊，武汉市政府啊发咗个令人啼笑皆非嘅嗰个指令，佢话一阵间10点钟。上午10点咧就封城，喂，你午夜零时嘅时候咧，午夜12点话听朝早10点钟就封城，足足10个钟头，哇！结果啲人咧倒死喺楼下咁，嘘声涌出城，你知道嗰几个钟头啊，嗰几个钟头走咗足足50万人出嚟， 系 走咗50万人出嚟，你谂下嗰度嚟讲，你以2%嘅带菌者咧，你就知道啦，即系一啲2%系咩咧？因为韩国里边撤侨咧，撤咗368人啊嘛，当中有18人系确诊噶嘛，当时啫，后嚟发散就唔止添啦，咁你嗰个咪5%咯，系嘛？我而家当佢2%啊，你嗰度嗰。走最后嗰批50万人走出嚟，前后呢由1月10号开始就春运，係咪走咗500万人出嚟，你又只係讲2%，你嗰度都成10万个带菌者啦。所以你话咩呢个确诊人数77000几人嘅嘢呢，唔系之外呢。好啦，呢度点解会搞到咁大镬呢，就话佢嗰个惯性嘅嗰个官僚体制呢，隐瞒真相，封锁消息。将提出问题嘅人去加以解决，就当如解决问题啊！呢、这个咁混账嘅维稳思路咧，系今一次酿成呢个人祸啊！最主要嘅原因， 刘墉呢啲唔系新闻啊，由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开始，跟住去到嗰啲大头奶粉、结石宝宝，系嘛？呢啲全部都系咧。即系牵涉人命啦，牵涉公共卫生啦嘅一啲。 啊嗱，我哋光明点解讲逻辑噶嘛，讲证据啊嘛。嗱，个证据咧最明显嘅证据，而家大家睇到啦，就系、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嘅所长黄延日女士啊，就是、今次嘅风暴人物之一嚟嘅，你知啊？之后有啲怀疑啊，嗰个病毒由佢嗰度病毒研究所泄漏，嗰度唔去讲啦，我就讲佢有一个。即系微博嘅截图喺网上咧就传到沸沸扬扬，佢个截图系1月2号上昼10点28分嘅截图，佢嗰个截图点讲咧？佢话琴日收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电话嘅紧急通知，就有关所有嘅疫情嘅情况，有关嘅数据均不得向任何媒体、自媒体、其他单位这个披露。啊！要注意保密。嗱、啊，呢、这个就国家卫健委落命令，唔怪之里边第二日里边咧，就武汉嘅公安局就执鬼咗呢个李文亮等8个医生医务人员咧，话佢哋造谣，而话完佢哋造谣去训诫之后咧，跟住1月3号，中央电视台同埋若干好多个省嘅电视台咧，喺度咧口诛笔伐去话报道武汉公安机关。对8名造谣者依法处理报道呢个消息。咁嗱老实讲中央电视台呢绝对唔系武汉公安局啊咁烂鬼派出所啲可以指挥得到㗎嘛。所以呢你结合嗰、那个黄所长所披露嘅国家卫健委要求保密不得泄露呢呢、这个一睇就知道完全一种国家机器嘅所为。咁然后里面嚟讲点解呢因为佢由嗰、那个 国家卫健委就组织一批叫做国家级嘅专家组，嗰啲人包括呢个黄广发呢、這个咁样嘅教授，佢去到时候嚟讲咧，发表言论，佢话呢个武汉呢个咁样嘅即系新冠病毒引致嘅肺炎咧，系可防可控嘅，唔会人传人。唔会人传人， 变种 就系由于咁样嘅缘故，所以就令到里边咧武汉市政府咪大安主义咯。一月六号到一月十号开武汉市嘅人大政协两会，一月十一号到一月十七号开湖北省嘅两会，然后十八号十万人四万嘅家庭搞万家宴喺个白布亭社区搞万家宴，咁啊一月十九号仲发咗二十万张旅游景点嘅免费门票俾佢哋去聚集添，所以死得人多。 所以就算而家咧嘅新闻喺度吹紧暖风，话紧嘅疫情受控啊，咩人死嘅人数、确诊人数下降，你都唔好信。 系相信政府， 因为琴日嗰四个钟话呢个唔知前日啦，就话可以唔系武汉嘅人可以离开咧。有武汉嘅人统计啊，见影咗相出嚟，嗰啲车龙啊，嗰四个钟啊，粗粗地都估走咗30万人。 诶，你净系武汉嗰啲殡仪馆嗰有个负责人讲，61%嘅尸体嚟自家庭，啊38%啊嚟自呢、這个啊医院，1%咧就嚟自马路嘅。咁你就睇到佢系嚟自家庭嗰啲61% 嘅尸体咧，系冇入到医院，冇确诊噶嘛，唔入统计数字噶嘛，你就知道死得人多啦。实际上， 好咁啊，今晚多谢阿梦庸嚟啊助阵啊，多啲上嚟。 Okay. 好， 听晚11点光明醒再会。